冷成月牙，灯火会牵引梦游的木马，涂鸦是一张白纸的繁华，它试着张张嘴巴。雪白的天色忽而就炎夏，飞鸟想飞走甚至不喧哗，眼睛要流泪，蜡烛要融化，何必要不依有他。谁去明天遇见我，别让今天叫住我。没想到一些天地都容纳不下的说法，心里就烧起烟霞，没去过心上人流浪的白发天涯，哪里懂情月水花，没看过感情千万次面目全非的真假，这一早沉浮在泥沙，喜怒哀乐眼里多少有几家，多无伤的牙，他知道雪白的天色忽而就炎夏，飞鸟想飞走甚至不喧哗，眼睛要流泪，蜡烛要融化，何必要不依有他。谁去明天遇见烧起烟霞，没去过心上人流浪的